红的山场，还在一家山寨里，还在月光下，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话，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齐鼓吧，

慈祥的母亲。

凝聚那呼唤我的一片绿叶。